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九十七点四，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一开始先来了一首热场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才大家听到了吗？来自奥芬巴赫的巴黎人的欢乐。我想这两天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也都非常的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欢乐。为什么昨晚我也是刚刚从天津当天去当天回，看过了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的什么呢？柏林爱乐与朗朗，还有指挥家莫斯特的音乐会。可以说在几天呀，五天之内，我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我听了四场朗朗和两大团体的音乐会。为什么四场？柏林爱乐的一场彩排，柏林爱乐的一场正式演出，还有维也纳爱乐的一场彩排，维也纳爱乐的一场演出，都是朗朗在弹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大家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你的感受是什么？不同，朗朗的诠释不同，指挥家不同，当然两个 古典天团的演绎也不同，具体有些哪些不同，我想我在制作这两天的报道啊，明天呢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在节目中呈现。今天呢，一开始就先卖个关子吧，明天大家呢，希望大家可以收听古典也流行，来听听关于这两场音乐会以及关于这两场音乐会的报道，还有一些采访的具体情况。接下来呢，古典流行周二，我们让音乐带我们去旅行，带我们天马行空。今天晚上维也纳爱乐在天津大剧院还会有一场勃拉姆斯的音乐会。昨天是我第一次去天津大剧院看演出，当第一次走进天津大剧院的时候，我也为之惊讶，整个剧院的音乐厅的感觉很像是柏林爱乐的六角音乐厅的感觉，而且非常的漂亮，这是和北京的这些所有的演出的场所、音乐会的演出场所都不一样的，而且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还真的是很方便，丝毫不觉得。你觉得天津和北京的距离有那么遥远吗？真的是现代科技会改变一切，而音乐也同样拉近我们的距离。不知道有今天晚上去天津看演出的朋友吗？跟大家说，很值得，而且已经对指挥家莫斯特圈粉了。光看他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看不出来莫斯特的底蕴，而在听他的勃拉姆斯，听他的莫扎特，就觉得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大师。让我们可以远走高飞的旅行。此时你在这首爵士的小惬意版本的肖邦的夜曲当中想到什么呢？冬日的午后吗？昨天还是雾霾天，今天大风一吹天就晴了，音乐中也带来闲适的好心情吧。来签到，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音乐会一班二班的朋友都好吗？ 没错，有朋友已经听出来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所上演的维也纳七支圆舞曲版本。其实每个指挥家也都会有不同。哎，花板艾约利本说了，我在医院病床收听，怎么了？生病了？那希望用音乐来安慰你的心吧。那这首维也纳七支圆舞曲，其实我说了，今天还是音乐带我们去旅行。一开始听到这首曲子，每次听到这一首，都和生活感觉真的是亲密相关。就像我常说的，让古典融入现代嘛，让音乐融入生活。那这首维也纳七支圆舞曲让我想到了冬天我们常喝的一种热饮，那什么，咖啡。热咖啡，其实呢，咖啡有不同的种类。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维也纳气质也让我想到了维也纳咖啡。不知道大家平时爱喝茶喝是咖啡呢，喝咖啡又喝哪一种呢？比方说摩卡咖啡，一种古老的咖啡，历史要追溯到咖啡的起源，有意大利浓缩咖啡、巧克力酱、鲜奶油还有牛奶混合而成。摩卡呢，得名于有名的摩卡港。15世纪，整个的中东的非咖啡国家向外运输业不兴盛。那也门摩卡呢，是当时红海附近的一个主要的输出商港。当时的咖啡呢，是集中到摩卡港，再向外输出非洲咖啡，都统称为摩卡咖啡。而新兴的港口呢，虽然代替了摩卡港的地位，但是摩卡港时期的摩卡咖啡的产地也依然保留了下来。那这些产地所产生的咖啡豆仍然被称为摩卡咖啡豆。那最主要的就是摩卡咖啡加入了巧克力酱。那维也纳咖啡呢，就是维也纳最著名的一种咖啡，据说呢是一个名叫做爱因舒伯纳的马车夫发明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呢，至今的人们偶尔也会称维也纳咖啡为单头马车。那维也纳咖啡和摩卡咖啡的区别，就是以浓浓的鲜奶油和巧克力的甜美的风味迷倒了全球人士。雪白的鲜奶油上淋着五彩缤纷的七彩米，扮相非常的漂亮，还有隔隔着甜甜的巧克力糖浆，冰凉的鲜奶油，喝着滚烫的热咖啡，更是别有风味。是不是听着这首维也纳气质想到的是咖啡呢？就是让音乐融入生活嘛。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大家都知道，音乐当中我喜欢起起伏伏。那下面这一首，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有的朋友说，哎，上一首音乐中我还喝着咖啡，这首怎么那么现代，好像变成了饮料呢？

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位于榜样点赞网络互动活动开展十多天来，官方网站和微信已经突破了4000万个赞，收到留言7000多条，留言字数超过30万字，在全社会掀起了人人学习榜样事迹、人人践行榜样精神的热潮。这次点赞活动12月12号截止，市民朋友可以登录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官方微信，继续为67位2018年度十大北京榜样候选人点赞和留言。点赞活动设置优秀留言奖，将评选100条精彩的留言。即日起，中消协向社会公开征集2019年消费维权年的主题，邀请广大消费者提出建议，为来年的消费维权工作建言献策。应征年主题题目的字数在10个字以内，可以附上相应的理由说明。消费者可以关注新浪微博中国消费者协会，或者微信公众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征集启事下留言，也可以邮寄或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近日，第二届克拉玛依为中国编剧原创加油活动在北京怀柔举办。据介绍呢，今年的8月15号，剧本作品正式征集开始。这次活动共收到剧本656部，30部入围。通过专业机构的评委，以初评、复评、中评的严谨环节，最终评选出10部优秀作品。最后由贺秋祥和叔叔共同创作的《草原摩托井》剧本脱颖而出，摘得第一名，获得20万人民币的奖金。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喜欢木吉他的声音，在这个冬日的午后分享给你。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这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今天吧，有风有阳光的日子。这首曲子就叫做 Rise Song， 风之歌。人生若一幅浓淡相宜的画卷，而冬季是厚积薄发的季节吧，藏着冷峻，藏着凝重，在冷冷的清风里，我们接受着大自然的洗礼。多少往事随着念念如许的情节随风而逝，那些过往的时光像剪破损的旧书，有隐约的潮湿，也似一朵枯萎的花，上面落满了尘土，也许还有露珠。 Why so?但是木吉他纸和弦的摩擦真的很有那种暖暖的冬意的感觉，这可能也是很多现代的科技所不能够模仿的。喜欢这种过去的老音乐的感觉，这种弦动摩擦的声音，还有老唱片的尘土的味道，这也许就是人性吧。上半时段还跟大家聊过咖啡，这是一语吧发来了巴赫咖啡，我看到你这咖啡还有不同的味道，是挂耳咖啡吗？很有意思，尾调里面有苹果的味道，草莓的味道，还有葡萄酒的味道，浅烘焙的感觉。这首曲子大概也是这样吧，艺术家的生涯，在昨天莫斯特和维也纳爱乐的加演曲目中也有这一首十足的诚意。 下面我要让你有一个影像的切换，听着刚才维也纳爱乐的这一首作品《艺术家的生涯》，脑海中的景象突然想到了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是的，去过维也纳好几次，一直没有闲下来的时间或者单独行动的可能，都是去工作，转不过几场音乐会，包括去萨尔斯堡。还记得那次去转播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时候，当时的信号不可以从萨尔斯堡转播，所以当时我们一个转播小组在萨尔斯堡，而我呢和录音师到了维也纳广播电台，在那里转播了那场让我难忘的萨尔斯堡音乐节。但是一直也没有时间去过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今天节目里我们一直在说音乐、生活、咖啡。如果大家去维也纳，我想大家可以去试试那里的中央咖啡馆，被誉为是维也纳